京东集团252蚊跌1.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4，日元120.9，瑞士法郎0.934，加元1.258，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港金系报17,9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30.02美元，卖出价1,930.58美元。港汇指数系报95.7，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儿科专科医生洪之允， 这个血氧仪其实是一个红外线的装置，计算血里面带氧的分量，小朋友就应该夹手指公或者夹脚趾公的129、98、97都是很正常。如果他是很明显地一下一下心跳都 check 到，但是他那个指标不是好像我现在99那样，而是94甚至93甚至92，要 call 白车。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国安法事件簿， 主持苏少聪、陈泽铭。 你如果立心去做嗰样嘢，系为咗危害国家安全，咁你当然系要受到呢个法律制裁啦。 我会唔会误过法网啊？其实系非常之难嘅，因为讲到你有一个意图，真系要去伤害呢一个政府、呢个政权，你先正能够入到罪。 星期六晚上9点， 国安法事件簿，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是 Fred 郑俊宏，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经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就快点去注射了，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这个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23号晚的广东广西。今天呢就播音室里面呢就我苏轼啦，也都有米哈啦做主持啦。咁电话里面呢就有一个嘉宾 Winson。咁简单介绍 Winson 先。咁 Winson 呢其实佢细细个呢好似好多男仔咁啦，都鍾意玩车㗎。咁喺03沙士嘅时候呢就因为啲生意比较差啦，咁就转咗做 part time 呢，将佢兴趣呢就转咗去做呢个事业，就开始代购啲模型车。咁后来就变咗呢个经销商，即係由玩呢就一路去到做生意。 寓工作于娱乐。 冇错。咁就好配合我哋今日嘅题目呢，换物字。 係。 三角字嗰个字，即係言字边个字啊。咁hello, Winson。 Hello。 係。咁你有冇补充呀介绍。 啊、差不多啦，都是喜欢玩的，就慢慢入了行啦。 是啦，咁我哋第一节我想讲下呢，其实除了车啦，其实好多玩具呢近呢几十年呢、都偏向呢、這个我哋叫做精品化。 啊、 即係呢 咩意思呢， 可 開始價錢比較貴啦，然之後咧就係個目標咧個標的咧就唔再係小朋友啦，因為小朋友冇經濟能力噶嘛，喺個玩具鋪嗰度扭計咁樣都可能。 你以為咧小朋友個經濟能力大過你，因為你太太個經濟能力都去埋咗小朋友度啊嘛，你得你自己個經濟能力。 唔係個個都 work 嘅，即係唔係個個扭計可以買到幾千蚊嘅玩具，即係對個小朋友嚟講，你買一個幾十蚊或者幾百蚊嘅玩具，同買幾千蚊嘅玩具，佢感覺唔到個分別噶嘛？ 唔知道，即係個肯定。 OK 啦，咁咧，即係小朋友嘅玩具咧，就係、是偏向咧就個可玩性嘅，即係擠上手玩嘅。咁但係成人精品咧就偏向咧可能係可觀性多一啲嘅， 係收藏性。 啊，收藏都係一個重點。咁啊 ，Vincent， 你就車噶，咁你可以講下其實呢啲精品嘅玩具咧，大概。是不是跟啲車廠一起做的呢，即是真車的車廠的意思是。 其實現在很多玩具車、模型車都是車廠授權的了，是需要跟車廠合作的。 即是有 IP 的。 有 IP， 因為車廠都要給數據你才可以做得靚的嘛。 嗯， 即是個比例是吧，個數據的意思是。 是啦，數據比例，即是外形啊，或者一些設計的，或者一些顏色的數據都要比你。 哦，即是用哪隻顏色，因為這顏色我們不是說黃色的嘛，有個數字在後面。 小個的時候呢，玩模型車呢，我們最記得的，就是有幾個牌子的嘛。有一個紅藍的牌子呢，它那個造型呢是特別靚、特別準的。其他那些呢， 就火柴盒咁大嘅啫，嗰个模型车。 大啲嘅，大啲嘅，即系系讲紧砌 砌模型嗰啲。 砌模型系啦，都有系咪 B 科咁大？系咪啊？ 一比十八， 一比二十四。 系啦， 如果你讲要砌嗰啲就大。 系啦，咁你就见到系每个品牌咧就会有自己嘅嗰个量度标准啦。 系。 然后出嚟嘅就精致度咧系争好远啦。但系而家就好唔同啦，即系刚才苏轼讲话即系。玩同埋收藏咧，有我覺得精品化其中一樣嘢就係而家嘅即係去砌一架車嘅玩具嗰個比例咧，相對於一個已經砌好嘅車咧，好似少咗好多。即係話而家咧，我哋去到好多嘅商店裏邊咧，好多時砌好咗架車係 比較多， 係啦， 呢一段時間係其實成品比較多，因為工藝嘅發展咧，生產容易咗。 嗯， 咁亦都消費者其實冇咗嗰個耐性，而家係要快噶嘛，咁所以生產商咧好多就出成品啦。咁、其實成品都有好多唔同比例嘅，大大細細都有。 係啊，我見到有啲係真車啦，有啲咧根本就唔係一架車嚟嘅，佢扮車，即係一架小貓嘅車同埋一個薯仔嘅車喺度行嚟行去咁，完全係卡通化咗，變翻個真車。 車其實個範疇都好大。即係牽涉嘅範疇，好似頭先你講啦，砌啦，有啲可能係玩具啦，或者有啲可能係一啲卡通啊，或者啲設計啊 concept 嘅比較多嘅 concept 卡比較多。咁可能另外就有啲仿真啦，可能你頭先講話成品啦，成品就可能有大有細，小朋友玩嘅或者成人收藏嘅，其實都有唔同比例，即係適合唔同嘅市場要求咧。其實生產商都生產咗好多唔同嘅車。如果你就係咁講車咧，其實出邊有好多唔同嘅。 即係滿足唔同嘅人嘅口味同埋呢個需求啦，因為我哋頭先講咗幾個範疇嘅，咁我相信模型咧其實都仲係有好多人砌嘅，不過可能即係砌模型嘅人咧就會多數係砌可能係戰機啦、戰艦啦、機械人啦，即係啲動漫嘅，即係有一隻機械人特別多人砌噶嘛，咁咧就少啲砌。我哋車嘅坦克就可能多人砌啲， 咪睇下你計唔計埋四驅車咯？即係四驅車嘅潮流曾經即係喺日本同香港， 即係可以賽嗰啲 係 嘛？ 係，同埋因為佢伴隨住動畫，即係我估個動畫嘅熱潮同嗰、那個成品，即係個車作為玩具本身，其實都係一波一波嘅。即係每一個年代就有一套代表住四驅車嘅動畫，然後就會有一系列嘅四驅車。 嗰啲四驅車啲零件都可以可以升級嘅，好似真車咁。 根本上就係有比賽嚇。當年即係去玩嘅時候，我仲好記得就係大家真係去計算嘅喎，大家真係有好多量度嘅即係機器去計自己嘅車嘅時速啦。然後就發覺輕身啲好似快啲喎，咁啊挑空曬啦。跟住然後就發覺但系唔夠重去砸翻實嘅車，會好容易飛出去，即係個跑道咯。咁又買翻啲磁石啊，去整重，即係好多改裝。其實同一個真車嘅原理或者個玩法，其實係冇乜大嘅分別。 其實技術成分都好高噶啦，嗰啲你講緊嗰啲係動態模型咯，我哋叫，因為可能係四驅車啦，或者可能遙控啦，其實遙控都好多唔同比例，有好大嘅，有啲好細嘅，有啲可能手掌咁大嘅啫，有啲可能大到咧係成架貨車喺條街度行咁，可以即係個人坐上去嘅。 係 咁，所以其實車咧牽涉即係模型或者玩具車牽涉嘅範疇其實係好闊嘅。 嗯。 你頭先講嗰啲技術成分好高啦，可能啊，我要換齒輪啊，我要換一啲機器啊，或者我計埋流體力学， 係啊， 佢嗰、那個啊飛起嘅時候咧，會啊唔會個頭翹得太高，跟住我落地嗰下我又要啊四個碌貼翻地咁，咁呢啲係即係嗰個範疇嘅玩具咧，就有嗰範疇嘅知識。咁亦都頭先你講換玩嘅，可能或者係攞上手玩嘅，咁嗰啲咧就要求精細度咧就未必話啊我有咩機器入邊。反而我就係做得精細啲，可能影相啊，或者用眼睇嘅時候咧，就好仿真嘅，即係所以係有唔同嘅市場，有唔同嘅取向。 但係我想拉翻，即係我哋講咗好多範疇，我想拉翻過嚟講個原因，嗰個緣起就係點解咧？即係啲玩具啦，會向呢個成人個市場嗰度目標去成人嘅市場，因為我哋頭先講咗幾個因素嘅。就是成人先至有。 其實可以咁講啦，你玩車，其實呢一個話題咧，由識講嘢嘅小朋友至到八九十歲嘅男士咧，都係一個通用嘅一個即係一個話題。 女性都可以揸車 嘅，係女性都有玩嘅，其實都有玩家係玩模型嘅，玩玩具。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個範疇就已經係牽涉所有人嘅啦，差唔多。咁所以就有唔同嘅人嘅興趣，有唔同嘅要求。咁所以你牽涉就啊好多唔同嘅範疇，點解會取向啊？依、這個會做係機件嘅，啊嗰、那個可能會做仿真嘅，依、這個可能做一啲玩意嘅，或者呢個做卡通嘅。咁所以其實即係牽涉就因為有好多共同語言就叫車，但係車引帶好多唔同嘅大家嘅要求，或者好多大家唔同嘅理想喺入邊。 嗯， 係啦，所以就有咁多唔同嘅產品啦，就唔可以就咁話一個玩具車就界定到佢係咩類型，其實唔係噶啦，好多真係好多。 蘇適咧，剛才提到嗰個現象，即係話大人去玩翻玩具。我記得喺即係千禧年前後有個當時都幾流行嘅説法，就叫結豆啊嘛。 結豆啊。 係啦，咁即係成年人又即係好似小朋友咁玩好多嘢。社會上有好多嘅講法啦，有啲就即係純粹描述呢個現象啦，有啲就即係批評，即係成年人長唔大啦。但我其中一個諗法就係、是。可能亦都包括我或多或少都是有部分即系中意玩玩具嘅嗜好。我成日觉得嗰个系一个即系补偿心态嚟嘅，即系有好多玩具咧，细个嘅时候好恨去有，好恨去玩，然后到大个开始有经济能力嘅时候咧，就发觉个社会咧又好似迎接一股即系所谓怀旧风啊，有啲玩具咧过几十年又出现翻，然后出现嘅时候嗰个复刻系啦复刻版嘅时候咧。你好自然，即系细个拥有唔到，然后曾经梦想拥有，而家你可以拥有，咁你就会买。咁所以个精致化或者苏适同埋 Vincent 所讲，即系嗰种想收藏嘅原因，其实可能系喺呢一度。 系情怀啊， 同埋都 玩具就牵涉好大嘅情怀入边，其实 同埋都反映过二三十年或者更长嘅时间段里面嗰个社会嘅经济发展嘅。 嗯， 即系我哋可以回想翻，即系我哋细细个嗰个年代，家庭未必，即系我阿爸就更加冇呢啲即系大量生产本身啲嘢都未开始，即系工业化大量生产都未去到嗰个阶段啊。 外销咯，当时 即系玩具都仲可以系一个奢侈品嚟噶嘛。 嗯、 即系我记得细个你有几个玩具就已经好开心啦。而家睇翻我嘅小朋友咁样，成个厅有可能即系唔系净系我一个人系咁，我相信，但系好多家长都系咁。个厅里边咧就俾个小朋友咧。霸佔了一個很大的角落，就擠了， 不是角落，是霸佔了個廳， 是就擠了很多的玩具即是他們根本呢，即我們可以反映到，就是現在的小朋友玩具呢其實就不缺的，即相對我們小時候可能有個遊戲機仔、有一兩架玩具就已經很開心，米克剛才說的補償心態某程度即反映了其實是個社會那個經濟的進步。 但我都想說不可以怪現在的小朋友，那個補償心態有時候是大人本身 所造成嘅，即係佢係咁買玩具俾個小朋友，即係每次出街咁去玩咁，好自然就會去買一樣嘢，或者以玩具去氹小朋友，所以嗰樣嘢咧未必係小朋友造成，你成間屋都係玩具。 同埋個少子化咧，即係小朋友少、那個、 少咗嚇，少咗小朋友， 少咗小朋友咧，咁、那個情況就發生咗。其實送玩具嘅又唔係淨係爸爸媽媽， 係啦，係幾家人， 即係好多好多長老啦，加埋啲uncle 啊、 舅父啦，係啊，姑姐。 即係佢哋可能 姑姐嘅男朋友啦， 佢哋可能屋企小朋友都唔多，即係嗰種補償心態咧，係即係國內就更加嚴重啦，因為一孩政策嘛。香港咧雖然冇一孩政策，但係好多人都自願一孩甚至係零孩噶嘛。我嘅朋友大部分都係一個。有兩三個嘅，但係如果比例嚟講，即係可能六七成 都 係一個小朋友咁樣，就變咗好，即係個注關注啊，俾到小朋友好大嘅關注。即係我哋作為而家嘅成年人咧，就總有兄弟姊妹嘅啦，大部分都即係少嘅。即係如果係獨生子女，喺七八十年代嘅七十後八十後係少獨生子女， 相對係 係啊。咁我即係我哋會爭玩具啦，同兄弟姊妹。咁而家嗰啲小朋友就冇曬呢啲咁嘅，即係唔會有呢啲歌仔唱。咁就變咗咧，我哋大咗啦，就真係想擁有一番，擁有一啲自己嘅 係 嘅玩具，自己嘅車。咁頭先 Vincent 都講啦，即係有一啲係收藏或者係觀賞價值多噶嘛，即係嗱玩具換。嘅工具啊嘛，即系我嚟玩嘅一个物体嘛。咁但系如果你系啦，即系你 好多种玩法啦。 系你买嚿嘢翻嚟，净系睇，咁又一个好唔同嘅理解嚟。 呢个系我同你嘅即系好大差异，即系我对于。即係一個鑑賞本身作為一個玩嘅性質咧，我係即係覺得好重要嘅。即係而家好多嘅鑑賞玩具，我哋以為冇乜得玩，但係其實可能一個例如一個人形公仔，佢可能會送18個拳頭俾你換嘅，即係淨係個手掌啊，即係嗰個姿勢係可以換啦，然後啲關節緊去到幾細緻啦。咁大部分都係係啦，大部分都係愛嚟觀賞嘅。但係其實嗰個玩就係在於。有幾多細節啦？即係你有幾多嘅，即係仔細度去令到我可以欣賞呢個玩具。 其實車都有嘅，我知道有 車都有噶，好多而家好多車，基本上你買翻嚟，你可能係本來就諗住觀賞嘅。咁當然啦，佢觀賞個外形就做得好靚啊，好仔細啊，車頭燈啊，或者啲車鈴啊，做得好精細。咁頭先你講話換咧，咁好多人而家都會去到換噶啦，可能買架車翻嚟就換車鈴，有唔同嘅車鈴啊。我今日我中意唔同嘅可能。金屬鈴或者電導鈴咁，或者一啲 就好似真車咁嘅配 係啦，得閒就換下鈴咁，亦都而家去到話加下尾翼啊，或者有啲 DIY 改造啦，可能換埋頭尾賓把啊，好多其他 即係真車有得做嘅，玩具車都有得做。 係啊，牽涉教埋個車嘅高低啊，教 chamber 啊，即係所謂八字腳啊咁。而家好多呢啲玩意喺入邊，但其實佢都係觀賞，即係佢。整完咧都系摆喺度观赏嘅，咁但系呢个换嘅过程咧就系、是、有个满足感，我可以有唔同嘅变化，咁、可能我亦整咗唔同嘅变化出嚟，我会影相，咁、就牵涉可能我要买啲其他公仔啊，买啲场景啊，买啲配件俾佢，可能做个车房嘅情景去影翻张相啊，系啊，即系牵涉其实而家玩具个市场咧好多连接噶啦，玩车嘅会买埋公仔，会买埋情景。會買埋一啲配件，買嗰啲叫補品啊，改裝件嘅補品，跟住買埋相機啦。當然啊，影影下就手機影得唔夠靚，又會買埋相機，買埋鏡頭。 個微距唔夠， 係啊，即係成個產業鏈咧就有一度嚟㗎啦。牽涉一件產品咧，原來一個興趣投入咧，原來一路牽涉係一路可以發展好多唔同嘅嘢，我係需要嘅。咁其實將個生活融入落去， 其實都合理嘅，即係模型車同埋。即係真嘅車咧，其實如果要講歷史咧，其實都唔係爭好遠，即係其實係同期出現嘅，即係有車就有模型車，有模型車有車，所以你發覺其實佢哋只係一個按比例縮小咗嘅一個即係親生都唔係親生，總之一個家屬嘅一個物種。 其實應該可以就咁樣講，有真車之前就已經有模型，因為你做一個真車。牽涉投資好大，咁模型幾時開始有模型呢？其實應該話未有真車嘅時候已經有模型，因為你生產一個真車先，你會好複雜嘅要改，這個可能個頭唔夠靚，或者可能個流體力学有需要改。咁設計嘅時候，設計一個真車嘅時候已經牽涉好多個模型喺入面㗎啦。 其實就唔係 系啊，用泥做嘅，因为以前嗰啲叫汽车嗰啲设计嘅模型，咁就可能做1:6、1:10，嗰个比例大啲，咁啊可以啊做睇到个线条啊，做测试真系摆入去风洞度做一啲流体测试。 因为船同飞机都有嘅 类似。系啊，所以你话未有真实嘅产品，其实已经喺开发阶段已经有模型。咁即系如果咁讲咧，第一个玩就系嗰啲汽车设计师就一路已经玩紧模型，玩到个模型变咗个真车。好啦，咁有真車嘅時候咧，我哋一啲外邊嘅消費者又，我可能我中意呢架車啊，可能我唔會擁有呢架車嘅，啊或者我一啲超級跑車啊，唔係好多人擁有嘅啫，啊咁不如我哋出啲模型去滿足一啲出邊嘅消費者，等佢哋可以買一個縮細版嘅車擺翻屋企啦，咁或者買翻去欣賞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即係玩具同埋模型嘅牽涉咧，就你有車就有模型嘅，有真嘅 系啦，讲翻少少历史咧，今节最后一节，其实好多古墓里面咧，我哋都掘到一啲微缩版嘅马拉嘅车嘅模型嘅， 系 冇错， 马车 喺东汉嘅古墓里面咧，有国宝级噶，就揾到一个有盖嘅，但系佢嘅比例都好大嘅，1:4到嘅啫， 系 挤咗喺陕西博物馆，咁就系一个有盖嘅马车嘅模型。其实咧，中意车。中意到一個程度要擠落去陪葬呢樣嘢咧，就唔係即係自古就有嘅。 秦始皇呢個秦第一個係嘛？秦始皇草嘅壁架同模型應該最多。 嗰架車係兵馬俑嘅冇錯，係兵馬俑揾出嚟嘅。咁咧今次最後咧，阿 Vincent 你幫我哋揀一首歌喎， 《 Another Day of Sun》係嚟自電影《La La Land》嘅。咁你點解揀呢首歌咧？可唔可以介紹下？ 其實呢首歌就係開場個電影嘅時候，就好多人為一啲理想去打拼嘅時候遇上一個大塞車，咁大塞車即係唔係好開心，好多唔順意嘅時間。咁但係原來用一個正面嘅角度去睇翻件事咧，其實即係只不過係 another day of sun， 即係一個好簡單，就係大家正能量去面對咧，其實都可以好開心。咁希望鼓勵大家香港人而家逆境之中。都有一个正面的 positive energy 啦。 好啦，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再倾。 好。

欢迎翻到嚟星期三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而家大约咧就系11:10到啦。咁喺播音室里边咧就系我苏轼啦，同埋米克。 系。 咁喺电话度咧就有阿 Vincent 嘅。 系 ，hello。 系 Vincent，hello。咁咧我哋翻到嚟第二节嘅玩物志啦，今日嘅题目。咁我哋又想讲下，喂，我哋头先都提过下嘅一啲关于 IP，IP 即系 intellectual property 咧，即系知识版权啊。咁咧，其實精品化咧同 IP， 我覺得都有個離唔開嘅關係嘅，即係你要架車做得靚，其實都要好多唔同嘅資料先做得到噶嘛。即係個廠商車廠啦，我講緊，即係真正嗰間車廠啦，譬如意大利、日本嗰啲車廠咧，歐洲嘅車廠、美國車廠，同埋嗰個玩具廠，要有合作先做得出一架仿真度好高嘅模型又好。嗰啲手板又好啦，咁先做得到嘅。 系，因为你一嗱，你佢实物，即系以车嚟做一个比喻啊，车一比一嘅真车，咁你要缩到去唔同嘅比例，咁你其实唔系就咁话真系将所有嘢照缩噶嘛，咁你系用咗唔同嘅物料，咁其实个结构都完全同个真车唔同，因为你可能啊条柱缩细咗，你唔可以太幼，咁其实个比例可能系有少少唔同，咁但系你又要望落去似，咁。所以其實牽涉咧，你就要好多嘅 research。如果我縮到咁，我要試啊，縮到咁嘅比例好唔好睇咧？即係雖然話係個外形要盡量去仿真，咁但其實咧已經係好多嘢唔同。咁你做咗個版出嚟，咁你覺得似啫，車廠可能覺得唔似嘅。咁所以你頭先講嗰個牽涉就 IP， 你可能要將嗰個版去交俾車廠去做審批啦。即係佢覺得你係咪真係做緊我嘅模型咧？似唔似咧？有冇影響我嗰個 image 咧？咁所以呢個就係 IP 要做嘅嘢。 因為呢樣嘢同譬如我哋講動漫啦，或者係戰爭武器嘅模型，呢樣嘢有個幾大嘅差別。因為咧漫畫嘅模型咧冇實物噶嘛，即係得個畫嘅啫嘛，所以佢嘅模型基本上咧就可能係注重喺個模型嘅設計上邊，點樣令到個模型可以個靈活啲，即係啲關節啊咁樣咧，即係十個拳頭咁樣，點樣可以靈活啲，就比較天馬行空啲嘅。最緊要咧就個 IP 就集中喺嗰個創作，即係個故事創作同埋賣玩具呢個， 同埋立體化啦，個立體化過程都係重要嘅。 係啦，反而頭先聽阿 Vincent 講咧，實物變做模型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即個注重上面有好多唔同，因為實物就喺度噶啦，大家都可以擁有嘅。雖然即要俾一個比較大嘅數目嘅錢啦，先可以擁有嘅。咁但係大家可以買噶嘛。咁但係要將佢變成一個玩具車，頭先 Vincent 講咗幾個重點喎。原來咧有啲零件咧唔係照縮就得嘅，因為照縮架車，譬如你要 支撐唔到， 係啊，架車可以喐嘅，即係譬如你架車可以喐咁啦，咁嚟計咧，你個模型你嗰、那個。譬如啲車門可以打開，你冇可能嗰個教位咧係同嗰張車一樣嘅，咁你會好易爛嘅嘛，縮咁細，係咪啊？ 係啊，模型佢你變咗縮細咗，可能個門教相對個比例就 大啲， 就係大咗，因為你可能你仲要俾人玩，你有個耐用性咧，咁變咗你嗰個門教嗰、那個可能個粗度咧。就比如果真係影相嘅話，你見到係粗好多嘅，可能真車好細嘅啫。但係你模型入邊咧，就因為要做得到咧，你其實已經係個設計完全唔同嘅。 難得 Vincent 喺度咧，問一啲行內少少嘅嘢得唔得咧？即係咧 IP 好重要，咁但係 IP 佔一個去製作玩具車嘅成本嚟講，個比例又係佔幾多咧？ 其實 IP 個成本越嚟越高嚟噶，以前可能講緊幾十年前咧，即係我哋嘅爹哋或者阿爺嗰代咧嘅玩具咧，就冇咁多 IP， 或者可能車廠都唔會話收一個授權費。咁但係而家咧就牽涉嗰個成本都高咗好多噶。有啲我聽到甚至係可能高到係出廠價嘅10% 嘅已經。 哦，係 啊，好犀利嘅，因為佢可能個品牌比較知名啦，或者佢牽涉佢會同你。即係個審批次數比較多啦，或者佢都好有要求，你 send 多幾次改多幾次版，咁佢牽涉個人手或者佢嗰、那個，即係佢知道俾多咗好多資源嚟，所以其實佢係、那個 IP 佢係會越收越貴嘅、 另外咧，我成日都想即係問咧，好好奇就係、是，我發覺啲玩具車咧嗰、那個跟款咧跟得好貼嘅，即係當個車 新款一出。 基本上可能差唔多好短嘅時間，可能一兩個月，我就好似已經見到即係嗰啲有號碼嗰啲車仔咧，一盒盒嗰啲咧，就已經好似跟到款咁樣噶 咯。即係基本上就係架車廠諗住出車咧， 的模型玩具廠呢就已經同步 是 做了設計， 其實已經很多同步了，因為車廠呢都會利用一些玩具或者模型呢去做宣傳， 嗯， 所以其實講緊呢近呢十年間咧，已經係有啲比較知名或者一啲特別嘅型號啦，佢係真係未發布嘅真車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同一啲模型生產商咧合作緊做緊嘅， 嗯， 即係同步嘅真車未見布嘅時候咧，佢玩具廠已經係做緊，模型廠已經做緊， 即係兩條線平衡 咁。係啦，咁佢當日發布真車嘅時候咧，已經即刻可能已經有架模型或者玩具送俾一啲VIP 或者一啲訪客或者記者，咁佢已經係俾佢哋攞翻去做宣傳，所以係同步嘅，已經係有啲。 因為你唔好睇少嗰啲玩具車啊，因為都幾幫到嗰個真車嗰、那個宣傳同埋嗰個銷量嘅。 係啊， 尤其 因為喺唔同嘅渠道度深入到啊嘛，唔係淨係靠雜誌或者唔係淨係靠網頁嘅相，你可能有件實物啲咩嚟㗎？可能入到屋啦，所謂。 同埋立體，同埋始終即影咗相咧，嗰個感覺咧，即係當然就唔夠一個真車擠喺一個展覽室咁樣啦嚇， 嗯、 即係你可以坐上去咁樣去，去嗰個感受有啲唔同。咁但係當一個新車發布嘅時候，你淨係睇相同埋你見到一個實物嘅模型，咁、 嗯、 真係有一個好大嘅體驗上面嘅分別咯，都幾有幫助。咁變咗而家車廠都唔係單單賣玩具為咗賣錢嘅，即係。亦都有反饋，即係雙方面啦，即係我賣真車，亦都賣版權去賣玩具，但同一時間亦都利用翻個玩具，去幫我真車嘅宣傳同埋銷售啊嘛。 呢個就喺我諗係玩具廠同埋車廠之間爭持個 IP 要俾幾多錢嘅時候，互相嘅理據啦。即係我就幫你宣傳嘅，你唔好咁多啦咁。但係剛才 Vincent 講到一樣幾得意嘅嘢，就係即係當一個實物嘅玩具車。從一個真車去即係轉變成為玩具嘅時候咧，好多嘅即係好多嘅改動啊，或者好多嘅即係 compromise 係要做。但係咧有一樣嘢咧，近年咧就可以唔使有咁多啲麻煩，就係數碼玩具車。即係因為近年即係例如最近啫嘛，即係邊層一定知嘅，即係最近即係車迷一定好匿曬屋企去打機。 系， 你有冇啊？ 我未咁， 但系因为有新嘅，即系嗰个游戏机嘅，即系一个赛车嘅游戏又出新嘅版本啦。咁然后大家就开始疯狂去打啦，打嘅过程就好开心嘅，因为系可以储车嘅，即系喺里边有唔同嘅车款啦，然后甚至储跑道啦，即系储真嘅街道啦， 可以改车噶嘛， 可以改车啦，同埋可以买嗰、那个即系。个 skin 啊，即系外边嗰、那个 外形啦，即系咩颜色啊，有啲咩图案咁样啦。 当然都可以用真钱买啦，啊，除咗用打机咁，呢一个亦都系近年数码化之后，对于我谂玩玩具车或者刚才讲话，即系玩具车作为一个收藏嘅对象咧，其实数码化或者所谓之后，即系我哋讲紧 NFT 嘅出现，其实都系影响咗个市场。 会有嘅，因为其实多咗个时间喺数码嗰度。咁變咗少咗時間就喺現實嗰邊啦。 嗯， 咁其實係對玩具會有影響嘅。咁但係玩具商又好聰明嘅。咁你頭先講嘅遊戲比較出名嘅，咁原來咧玩具咧早幾年咧十年前已經開始同呢個遊戲合作咧，會定即係會出一啲將佢入邊遊戲入邊有嘅車咧，不如話你出翻啲玩具車或者模型車， 係 彌補翻市場啦咁。咁佢入面你知嗰、那個遊戲入面已經有啲特別嘅指定車款嘅， 係 為嗰個遊戲而設計一啲車嘅。咁已經原來咧坊間已經有玩具好多個模型商咧，係將入面遊戲指定嘅車款咧做翻玩具出嚟，即係將數碼又變翻現實化啦。 咁講開呢個現實虛擬之間，其實都有一個作品好值得講嘅，因為一間。我哋都會提到就是譬如唐文哲啲啊，即係賽車嘅漫畫。咁咧，賽車嘅漫畫咧，其實嗰架車係唔存在嘅，即係嗰間豆腐鋪其實唔存在噶嘛。 之後存在咗，當有電影之後，就有人砌翻出嚟。 Okay, 雖然嗰架架八六咧， 係 嗰架日本 A286 係嗰架八六咧係真係有嗰個車款嘅，但係嗰個車款其實都幾稀有嘅， 係 因為佢係一架後驅嘅。即係後輪驅動嘅跑車嚟嘅，即係喺香港其實係好少嘅嗰隻車。咁但係我喺街度咧，間中都會見到嗰、那個即係裝扮到嘅，即係將自己嘅車裝扮到同嗰個漫畫裏邊嗰個車一模一樣嘅車喺街行。其實我都知道有兩架拍咗喺邊度。 係 咁 因為我在某個停車場見到，咁咧即係某個住宅區嘅停車場。 你有冇埋去但係打卡影相？ 係呢啲算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喂，其實原來即係除咗遊戲之外咧，即係漫畫咧，即係車 電影啦， 係啦，漫畫啦，電影啦，即係卡通咁樣啦，都會影響翻嗰個玩具嘅。因為呢架八六咧係去到一個程度咧，就是、有人真係買翻一啲二手嘅、即係你架車其實都卅年啦，個款啊，買翻架二手車翻嚟改，改到同個漫畫一樣。咁其實個成本都唔平喎。 我想如果呢個 IP 可以賣到咧，咁嗰啲電影部嘅宣傳部啊嘅同事都會好開心嘅，即係可以除咗去賣口罩之外，仲可以賣埋嗰個電影裏邊嘅即係一啲主題，例如個車。但係好少可以喺你嗰個電影未上之前已經去即係註冊咗咁多 IP， 因為 IP 嗰個過程其實係喺未出街，任何嘢未出街之前就要註冊曬，然後你要喺註冊之後。嗱、那個產品出現啦，那個成品出現啦，然後你先會估算嗰個 IP 會唔會再有人買。咁所以呢一個喺其他嘅即係創意產業裏邊，其實都係一個幾大嘅話題嚟 嘅。有兩套電影就好多車嘅。咁其中一套咧就係、是、特務電影啦，詹士邦啦，佢每一套都有架車噶嘛，佢同個車廠合作，跟住 但係個 IP 係屬於個車廠，唔係嗰個電影嘅。 是，但是即是佢即是个电影亦都帮个车上推个车，因为佢点解个车会喺个电影里面出现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宣传嚟噶嘛，即、就是一个广告嚟噶嘛。 系啊，咁 另外 先讲呢样嘢咧，个 IP 咧其实应该就两个 IP 嚟嘅，车厂一个 IP， 电影商或者漫画商另一又系一个 IP， 因为你车厂有一个车型系车厂设计噶嘛。咁好啦，但你要用詹士邦，咁可能用呢个字或者。指明是呢一套戲入面嘅呢架車，咁呢個咧就係、是、要電影商嗰度去攞 IP 啦。所以你講緊呢樣嘢係牽涉兩個 IP。 嗯， 咁除咗詹士邦之外咧，另外一個就係科幻少少噶啦，即係啲車係比較科幻少少，譬如蝙蝠俠咁樣華納嘅。咁咧佢哋嗰只佢哋嗰架蝙蝠車咧，即係比詹士邦啊更加科幻噶嘛。詹士邦嗰架都其實架真車， 我以為你講緊係 Fast and Furious 啊。都是科幻的，他们已经可以上太空了，在那个天空中飞来飞去的车。 那套就夸张了一点点。当然 P4 那些车都夸张的，但是我都真的有些fans，即是很狂热的影迷，真的会将车即是自己买车回来，即是我们叫做僭建， 犯法的， 在香港犯法，就是那套美国电影，美国可以做很多东西的，法例没有说不可以做的就可以做，即是改到整个蝙蝠车，真的有这样的人，即是玩玩具玩到一比一，真的有的，这个世界。 其实本身车就是一个即是成人的玩具来的，即是无论是 K 卡定是还是真的刚才Vincent说改拎啊，改不同的部件啊，其实我觉得个分别不是很大咯，除了银码之外。 咁其实玩具都不便宜的，是讲紧银码，可能有时无形牵涉改动咧，那个消费咧系可能同架真车冇乜分别嘅。 真系啊，其实改啲咩会改到咁多钱咧？ 因为你要订做啊嘛，你真车可能系个市场比较大，我买咩零件可能系全世界都有得买嗰只零件，模型嘅可能唔系咁多厂商生产，可能要自己落手做或者揾师傅做，或者真系可能真系得一两间厂做，咁变咗数量好少，咁牵涉可能其实你买模型嘅钱同喺真车零件嘅钱都差唔多嘅而家。 但系近年即系呢一个 3D 打印技术出现咧，其实有冇影响咗嗰个玩具制作或者大家即系发烧友去玩嘅嗰个生态？ 系，其实 3D 打印呢个系帮助咗成个玩具开发嘅速度。因为以前就要用人手做一啲起板，咁而家可能喺电脑图嗰度画好咗，我打印出嚟，咁个板个出版嘅时间就短咗好多啦。咁亦都以前要改嘅时候就可能好困难，而家喺图度改咗再打印啫，咁可能。牽涉嗰個叫可改動性又高咗好多啦。 我讀書嗰陣，即係我最近讀書嗰陣啦，即係兩年前啦，就喺美國參觀過一間鞋嘅廠，即係波鞋嘅廠。咁佢哋都有講，佢 3D 打印用嚟做咩咧？就係、是、以前咧，佢哋就要將個帽咧空運去間廠，跟住間廠咧就根據個帽咧去生產嘅。而家就唔使啦。 而家咧，我只需要發個電郵俾喺即係你知啲廠同佢時差十二個鐘噶啦，通常都咁咧，即係美 喺地球嘅另一面 係啦。咁發個 email， 咁第二朝咧，佢哋就可以咧將個帽咧 3D 打印出嚟，跟住咧就可以咧。開會傾，然後就大家對住個帽啦嚇，咁亦都可以對住嗰個 3D 嘅 model， 即係電腦上邊有啲軟件將嗰個物體顯示出嚟，即係可以點轉都得，360，而家手機都有得玩噶啦，即係可以周圍轉噶嘛嗰個嘢，咁咧就可以做到好精細，即係以前咧你就一定要一個實物嘅模型寄去，然之後咧大家先知道你想做啲咩。尤其是當你個廠同你嗰個設計嗰個地方咧係爭十幾個鐘頭嘅時差，即係半個地球嘅時候咧，係好麻煩、好辛苦嘅件事。咁頭先 Vincent 講啦，即係 3D 打印就幫咗好多咧，就係喺呢啲跨國生產同埋設計上邊咧，點樣可以將件事咧保證大家係講緊同一樣嘢。 同埋嗰個即係兩位講都係仲係產業嗰個層面，我覺得 3D 打印嘅嗰、那個。即係好處就係其實你嘗試去學咧，佢又唔係真係咁難，然後個成本亦都唔係咁高，所以好多人咧開始即係自家有一個 3D 打印機啊。 但係做得靚好難。 我知道，但係嗰個所謂嘅即係 democratic 嘅過程啊，即係話大家都參與製作自己想要嘅玩具，即係細個都會有噶嘛。你有一個公仔，你想去。做出嚟，咁我哋細個就有啲好山寨嘅做法，就係揾嗰啲咧擺落微波爐嘅膠片咧，即係滑咗，然後咧就擺落微波爐，有啲焗爐咁樣，然後就即係焗硬咗，咁就自己有個公仔啊咁。即係 free 打印都係一個咁樣嘅過程，就係、是、我哋啲廠裏邊未必有嘅玩具，或者自己中意嘅動漫、中意嘅即係卡通人物，你想做一個玩具，你可以嘗試去做。咁當然唔會做到同大廠一樣咁精細啦。咁但係嗰個過程其實就係一個。即係我覺得玩具普及化嘅一個技術嘅層面上邊可以見到， 係即係而家係容易咗，即係入門嘅門檻低咗。咁好多好似你咁講，其實已經有好多玩家咧喺屋企自己有 3D 打印機咧，就係、是、啊，好似你咁講，我整公仔或者我整一啲配件，或者我要砌個場景，我牽涉好多唔同嘅縮細咗嘅物件咧，佢其實可以自己打印嘅已經。 跟住佢哋就會形成咗一個即係團體，因為佢可以交換大家嘅嗰、那個。嗰、那個 file 嘛，即係個檔案可以交換，咁咪你咪又你就負責做樹，我負責做花，然後大家都係中意嗰個風格嘅時候，就可以成為咗一個玩具嘅群體。 係啊，即係個主題個背景可以 3D 打印啦，因為即係你如果主角係個車，咁可能你個車房就相對嚟講就一來你買唔到啦，二來你亦都冇咁精細噶嘛，冇咁需要咁精細，咁啊 3D 打印可能係一個幫手。不過咧，今節時間差唔多。咁咧，我就揀一首歌啦。咁我哋頭先講過下《頭文字 D》噶嘛，我就揀咗呢套電影嘅主題曲，周杰倫嘅《漂移》，希望大家中意。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本港应否清零或以走向风土病为目标的时候说，抗疫工作不是两条路线之争，抗疫精神是不躺平亦不心存侥幸。他又说，如果疫情去到末段有助达到抗疫原则精神和目标，一定会做全民强制检测。另外，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关注下月中旬会不会推行全民检测，林郑月娥说没有水晶球预测最好的时机。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公布争取在复活节假期后预期最快在4月19日起分阶段恢复面授课，以半日课为主。如果学校想恢复全日面授课，所有教职员和90%学生都要打齐两针疫苗。如果有个别班级或学生达标，当局亦都容许该班级恢复全日面授以及进行其他活动。另外，杨润雄希望中学文凭试可以如期下个月22日开考，下月初会再作公布，当局正探讨特别考场的可行性。本港新增12,24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过去一星期单日宗数最少的一日。再多205名患者离世，病死率微升。政府重新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卫生防护中心话，当局会筛选过去7日最多感染个案的大厦或场所。寻日纳入强制检测公告的10座大厦，每座亦都出现超过50宗确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未来基金已经累积不少投资回报，将会用作支持北部都会区未来发展，以加快土地、房屋、交通和基建项目的推进。陈茂波又话，香港经历2年疫情，为香港传统经营模式带来改变，未来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又说预算案中增加拨款给投资推广处及旅发局进行海外推广，希望疫情后吸引更多人来港。陈茂波透露，计划利用在11月举行的香港国际7人篮球赛举办最高级别的国际金融论坛，预料规模大约100至200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548点，跌2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94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5，日元121.08，瑞士法郎0.933，加元1.255，人民币6.373。英镑兑美元1.321，欧元兑美元1.099，澳元兑美元0.75，新西兰元兑美元0.6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31.69美元，卖出1,932.0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密云有雨，晚间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渐转吹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仍然有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星期六潮湿有雾，下个礼拜初期天气再度不稳定。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洛成峰被敌方的追击手击中，眼睛中弹，送院之后 佢同小金讲一定要保住隻眼，咁最后究竟保唔保得住呢？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around 一個禮拜到咧，咁老婆已經 check 到咧，就已經開始去翻陰性咁樣。就係啲朋友勸我哋，唉，冇事嘅，好似發燒咁啫。哇！你睇見每日都百幾個，而家大件事咧，即係你200多个，叫我心定我都定唔到咯。即係你好驚嘅。 佢入行接近50年，佢係金馬獎最佳導演張國明。 全世界人都係真係要身體健康啊！一定要快啲完啦！這個噩夢快啲完，令到成個世界再活躍翻，再開心翻啦。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車淑梅舊日。的足迹。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万一确诊新冠病毒，服用中成药时有咩嘢需要注意嘅呢？ 首先，除非已经咨询咗医护专业人士嘅意见，否则唔应该同时服用西药同中药。而抗疫中成药包括莲花清瘟胶囊、金花清感火粒同埋藿香正气片或胶囊。呢啲都是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入面推荐的中成药。 在中医师的临床指导下，有关中成药可以按照实际临床情况使用于医学观察期，治疗轻型和普通型患者，可以改善症状、阻断病情发展和缩短病情。 不过记得，这三款的抗疫中成药并不是保健药物，本身无病征就不建议服用了。 孕妇、儿童、敏感体质、长期病患、蚕豆症患者记得要慎用。同时因应各人的不同体质、病因和病情，适合使用的中药亦都应该有所不同，所以大家在服用中药之前都应该先征询中医师的专业意见。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我去过陆羽饮茶，当时我写了一篇散文，古沧洪亦都写了一篇，两篇一比，哼，竟然可以天地之别啊！我写嗰一篇是写宁静高雅的茶室，我和古兄一边品茗啊，一边闲话生活的点滴。古兄就不是了，一篇陆羽人物，短短300多字就将这个茶室写得非常有特色。古兄的文字不由你不佩服哦，你听下散文的第一段啊。 茶室面30年代的装置，中西合璧的红木桌椅，磨砂玻璃的山水屏风，天花的黑料扇，壁上的名家花鸟小品，仿佛一段凝止了的历史时空。但是时间仍然在流淌，黑料扇屏不转动，一阵阵凉风来自空调。除了伙计们的制服，人物都穿着当代的时装，谈论着九七、古史、马经，或者是谈文说艺、闲话家常，是一段依然活着的历史。有些老茶客天天来，除了八号风球、戒严宵禁、风雨不改，他们亦都是活着的历史的一部分。 下面还有两小段，一段是写茶室中的一位太太，她样子好像白燕，她在这里读报和同伙计聊天，然后没多久她先生到来了，开始气氛热闹起来咯。古沧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美丽的白燕就消失在人声之中。 最后一段写一位老伯伯，一坐低茶仲未泡，作者这样写，伙计先送上一瓶威士忌， 结尾古兄这样讲，各路英雄每日不同，我们暗称之为顶爷啊。 古先生将茶室的格调用一段文字扫描出来，进而写邻座的茶客，写一个酷似白燕的女性，然后她在男人呱呱声之中好像立即消失了。 最后一段亦都在一个茶店里面，有着一个亦古亦今的人，一个可呼之为顶爷的人物，一篇小文章，在一个古色古香的茶室之中，一样有类似昔日的今时人物，真是古今俱在，可见文字之高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备忘录》，作者古沧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回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现在大约是11点40分。今天的题目就是换物字，在播音室里面就有我苏式和米克。在电话那里就有 Vincent 在这里。Hello,Vincent。 Hello。 最后一节，其实我在刚才介绍你的时候都有提过的。你就在沙士那里就开始做兼职，将玩具车带嚟香港啦，即系某一啲牌子换嘅车啦。我哋而家系代理嚟噶嘛，咁其实你点样将兴趣变做事业呢、這个过程都几有趣噶，因为而家又啱啱过十几年一个循环啦，又喺疫情啦。 系，咁啊，当初就兴趣，咁因为经济要求下咧就冇得拣嘅，因为可能好多其他生意冇得做，咁啊，不如做模型啦，做代购啦，咁帮外国啲朋友去揾啦，咁啊慢慢接触到，咁其实。你話興趣變做事業都係最緊要就係堅持嘅啫，到最 幫外國朋友揾，即係其實你做出口嘅。 係，冇錯，即係代購啦嚇，即係佢哋要啲咩，可能喺香港幫佢揾，咁啊寄翻俾佢哋咁樣。咁你話點樣發展成一個事業？其實一路慢慢做就一路堅持啦，即係見步行步嘅都係。咁但係問題啊，你一路堅持嘅就行落去，咁原來係都有得做嘅咁。 咁同埋我覺得因為你本身有興趣啦，咁即係你喺呢方面嗰個知識啊，即係那個背景嘅知識，同埋即係你可以同啲其他鍾意呢啲玩具嘅人交流嘅時候呢，你係講得到嗰、那個重點，或者講得到啊呢、這個同嗰有咩唔同。譬如你頭先講咗好多改車啊， 即其實有個共同語言啦，即係大家玩得多你就知，你玩得耐可能啊，由細玩到大，或者你喺某一個範疇你比較熟嘅，咁你變咗個話題又比較即係容易有個共同話題啦。咁樣咯， 同埋玩家變成即係工作咧，有一個好處就係你更加明白個需要。即係例如 你由顧客出發開始， 即係例如如果你係一個寫毛筆字嘅人，即係你會知道台灣嘅毛筆、日本嘅毛筆唔同粗幼嘅細緻度，你會知道原來支筆咧係要有個套嚟套住先會，即係唔會乾嘅啲物咁。即係所有呢啲嘅細緻呢啲配件，如果你唔係一個即係玩開嘅人，你根本未必想像到需要啲物。但係當你是一路玩的时候，那个去到那个细致度，去到那个多样度，就是你知道的需要，你自己就有这个需要，你就会去买。所以很多朋友是从玩家开始，无论是玩车、玩电单车、玩模型，都是很多时候就是其实他本身想找那件东西，那找一下就发觉，原来身边的朋友又想找、哦。咁你就開始見到個市場有需求啦，就係、是、開始見到，既然我都揾到，咁我即係揾到嗰、那個即係供應啦。咁不如我做埋代購啦。好多時候都係咁，即係我身邊朋友有人甚至玩即係樹添，即係當然當中嘅條例就比較複雜啲啊。即係話非洲某一種種點樣可以引入嚟香港去種咁樣，咁啊代理嗰個種啦。咁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從呢、這個即係樂趣開始，知道需要，然後就有市場。 係即係了解嗰、那個。即係你可以講話市場啦，其實了解嗰個玩家嗰個心態咁需要，咁好似講車仔咁啦，其實有啲車啊點解可以做到代購咧？咁原來外國冇嘅，咁你玩開或者你真係有班咁嘅朋友，你先知啊原來啊邊度嘅供應比較多，邊度供應比較少，咁我哋就幫供應少嗰啲地方去喺多嘅地方買翻啦，咁呢啲可能佢哋代理商或者廠商或者品牌，其實佢唔了解嘅，可能有啲可能美洲好賣嘅。但係佢啲貨喺亞洲喎，咁其實佢哋即係始終唔可以全面性去了解。咁我哋呢啲喺玩家度出發嗰啲，我哋就好容易了解啦。即係呢度唔夠喎，好快嘅啫。一唔夠就會嗌㗎啦，嗌知啊。跟住即刻就可能喺香港或者喺日本或者喺大陸或者喺其他國家，我哋一知道即刻買翻，幫一啲有需要揾唔到嗰啲地方嗰啲朋友就俾翻佢哋咁。 同埋呢個都 見到呢個就係、是、我哋嗰個玩家即係興趣入行。 嗰個強項就可能喺呢度。 呢、這個都補充翻少少啦，即係點解香港可以做到代購呢？都同嗰啲玩具廠其實喺、大部分都廣東嘅，其實而且好多係香港人開嘅。喺八十年代嘅時候，即係香港四小龍嗰個時期咧，咁我睇教育電視嘅時候咧，就已經成日講啦，香港嘅玩具出口咧，其實係世界第一嘅，當即係最重產值嘅最多。咁今時今日啲玩具廠其實就搬曬翻廣東啦。咁其實如果你喺美國買到嗰啲玩具啦，即係佢有兩間好大嘅玩具廠咁樣啦，一間 M 字頭，一間係 H 字頭嘅。咁咧，佢哋啲玩具其實七八成都係喺廣東出，即係深圳出口去美國買嘅。咁即係香港係有一個先天嘅地理嘅優勢嘅，因為嗰啲玩具廠家好多都係香港人。 香港有個玩具嘅歷史，生產歷史。因為可能七八十年代香港真係好大部分嘅人口係參與玩具生產嘅， 即係香港仲有工業嘅年代啦。 係啊，仲有工業，可能係喺屋企生產或者呢下好細嘅工作坊，以至到去一啲廠啦，跟住變成一啲大廠啦。咁其實都係港資香港人，可能香港嘅手板師傅、香港嘅開發、香港嘅技術人員去一路，即係幾十年來一路係做到。其實今日就算你話喺廣東省入邊，可能喺東莞。比較多嘅玩具廠入面其實都好多香港人仲係參與嘅，或者嗰個資金可能都係港資，或者係可能香港人培訓嘅一啲新一代而係出去再開，即係一路繁衍出去咧，其實都係同香港個玩具嗰個有一個好有歷史嘅原因喺入邊。 不過剛才即係當 Vincent 講話，即係嗰、那個全球化之下，即係話啊，呢、這個州份唔夠邊只玩具，嗰、那個州份咧就多咗等等。其實有個啟示就係、是，即係如果比較唔同時代、唔同時期嘅嗰個玩具工業，而家係一個可以話係小眾化玩具工業嘅時代，因為個小眾通過咗物流，通過咗全球化嘅一個即係便利咧，其實好細，每個人口即係每個地區嘅人口好細好細，都足以支撐住一個相當嘅規模嘅。即係玩具工業，咁所以咧唔同品味、唔同玩法嘅玩具咧，通過嗰個全球物流咧，其實都可以去生產即係足夠嘅即係玩具同產品。即係我近年網上即係社交媒體好多啲好細嘅品牌嘅，即係例如出一啲手板模型，係講緊每一套電影裏邊或者每一套動畫裏邊嘅嗰啲，唔係講緊人物，講緊你可能係個寵物啦。可能是后面那棵植物等等，去出一个手板，那些可能是没有申请到 IP 的，所以他就可以拿来玩，然后就开始去用，开始去吵，所以这个都是近年我们看到全球的那个玩具生态是有些改变。 手板就很有趣的，因为 Vincent 我跟他之前都聊过天，手板其实是有两个不同的 系 过程嘅 ，Vincent 你可以解释一下。 系啊，讲起手板就好容易就啊觉得啊手板可能就系出边坊间买到嘅一啲手作嘅模型啦。咁其实手板咧喺行内好多时我哋会又唔系话即系手作模型嗰个演绎嘅，即系手板系首次嘅版本。咁可能手板就系未生产之前开发紧，需要改动嘅时候就会以前就用人手啦，而家就会用3D 打印出咗一个版先。咁我哋可能要改嘅。因為你唔會一下就會滿足曬所有要求，可能有啲細節位要改動啊，或者 IP 嘅批審要改啊，咁所以嗰個咧其實一個種咧，一個首次出嘅版咧，我哋叫手版。 第一版。 但係頭先講到喺坊間話買嘅手版模型咧，其實就係之後嗰個叫手辦模型或者手版啦，即係都係用手去 手腳嗰個手啦。 係啦，手腳嘅手。 之前嗰個就係首先嗰個手啦。 係啦，其實有兩個手版，但其實係完全兩件事嚟嘅。手版可能每個生產商或者品牌，我只係有一個或者有幾個，咁我就用嚟作一個即係叫做所有之後嘅產品，就因應呢一個版咧，我去跟呢個版去做生產啦。 係。 咁呢個唔會賣嘅。 係。 亦都唔應該賣嘅。 你都買唔到，好難買，或者好貴。 冇錯，咁好啦，我呢一個手板好滿意啦，咁我要生產一啲產品出去賣嘅時候咧，就會用手去複製一啲產品。頭先你講嘅手板模型就可能係個生產量比較少嘅，我唔需要起一啲工模，唔需要大量生產。咁但係我就要生產一啲成品，我咁點咧？就要用個板一個批完咗個板去複模啦。咁複模就係用一啲樹枝 去用啲直膠去覆咗個帽，跟住咧就灌一啲樹枝入去，跟住就用人手咧，硬化咗變咗固化咗嘅時候咧，就要用人手去脱帽，跟住攞出嚟要打磨啦，要嚇拋光啦，要上色啦，或者可能有啲裝嵌啦咁。咁所以呢個叫手辦咧，就係你頭先講啦，生產比較少嘅，我哋用人手去生產，或者精細啲嘅，我用人手去生產。你坊間買得到嗰個手辦模型咧，就應該係手辦模型啦。 通常都係講緊後者嘅，即係手辦，即係好少咁專業去講到你哋第一批次嗰個版。叫做辦。我識好多朋友咧喺香港咧，即係我哋知道，其實今時今日喺香港都仲有好多。即係人去從事玩具行業嘅，而做嗰個真係話第一個版次嗰個手板，好多時候咧佢哋會用上一啲挑刻家添，即係我識得一啲係挑刻工作者、藝術工作者，佢哋本身就係去幫手去做第一個版本嘅即係原型，然後再去生產大量生產。 係，因為第一個好重要嘅，你所有之後嘅嘢就要靠嗰個手板首次版本咧去做一個數據㗎啦。即係你可能第日要就算要起帽嘅，你都要用翻嗰個手板去抄數啦，要跟翻即係盡可能去所有之希望所有之後嘅產品係似翻嗰個第一個版咁應該。 嗯， 係啦。 咁其實唔係就係玩具嘅，我哋講開車啦，車又好，飛機又好，其實佢飛機更加多，通常都係做一兩架出嚟先嘅，試飛飛完冇問題啦，攞到呢、這個執照啦，跟住先大量生產嘅，即係呢個做法其實就唔係淨係玩具係咁嘅，其實喺大部分嘅工業生產咧都有咁做嘅，即係真係做一兩架實物出嚟，跟住嗰兩架實物就拎佢真係跑啊，出去試啊，即係頭先我哋講模型個風洞咁咧，但係最後都係要做架一比一嘅出嚟去風洞嗰度做測試嘅。 但係同樣嘅道理咧，就係無論係玩具啦，定係講車啦，我哋都會好。珍貴嗰啲品牌咧，第一個版本咧係真係用手做出嚟嘅版本，即係咧，例如有啲車廠咧，即係而家好多都係電腦去畫圖，然後去做第一個版本嘅模型。但係仲有啲車廠係用人手噶嘛，即係第一個係用木整成嘅，即係嗰個流線嘅線條係用一個人嘅師傅，個手工係用木做成嘅，或者個玩具用人手做成。我哋好似喺玩具上邊咧，尤其是係我哋對於人手嗰、那個。嗰、那個光環咧，好似依然存在咁啊 ！Vincent， 你同唔同意？ 同意嘅，因為人手做嘅一般有要求噶嘛。你用人手做，因為你嘅成本已經係相對高啦。咁因為你成本相對高，你個零售價可能個價值會比較高，你個買家消費者一定會有要求。咁自必然手工就一個價值啦，即係誒呢個師傅，好似你頭先講啊，師傅挑刻嘅，或者一啲師傅去打磨朋友做裝嵌嘅，咁其實有要求嘅。咁所以你好容易講話手板模型咧。就會比較都係可能係高端少少，比較有要求嘅產品， 同埋都解釋到點解即係啲手板嗰個價值啊，或者係點解會有呢個炒賣嘅市場咧？因為如果你一啲規模生產嘅玩具咧，就好難炒得起嘅。但係嗰啲手板真係人手做噶嘛，即係 炒唔炒就你個人主觀嘅價值判斷啫。我哋覺得係正常買賣嘅過程。 我講一個現象。即係會有呢個炒賣嘅現象， 因為有作者論咧，就會有個價格嘅大幅度增幅，因為當中涉及咗就係符號價值啊嘛，即係究竟嗰班追隨者幾中意呢個作者，或者呢、這、一個即係個手工本身係幾咁， 即係都係嗰個角色，都係嗰個造型，但係唔同嘅師傅做出嚟嘅差別啊嘛， 係啦。 你讲紧呢样嘢，即系有啲艺术家嘅成分喺里面。 作者论咯，即系基本上就系个玩具再唔系大量生产出嚟嘅一个产物，而系有个作者有个创作者嘅个人风格喺里边嘅时候，就会令到嗰个价格嗰个升幅或者差距会突然间变大好多。 呢样嘢喺啲规模生产嘅模型度都有嘅，因为规模生产嘅模型啤咗出嚟之后，其实个模型就唔好贵嘅啫，100蚊。即係平嘅80蚊啦，咁但係咧，如果你揾個師傅同你砌好上色，跟住擺埋場景之後，就可以即係成件事就唔同曬噶啦，即係個附加價值啊，即刻就可能係萬幾兩萬蚊咁先至可以買到嗰個擺已經砌好咗嘅模型，上好色嘅模型。咁就其實呢樣嘢同手板都好似喎。 係炒唔炒其實就唔一定就係手板先炒嘅，咁你好似講緊一啲可能大量生產嘅。咁但其實大量極都有個量噶嘛，咁可能係合金嘅或者一啲膠嘅， 咁其實都會有炒嘅， 或者錯睇。 都錯睇嘅更加另一個炒嘅原因啦。咁其實因為其實都係睇嗰個供應與需求嘅問題嘅啫。咁你講頭先話手板模型比較容易炒，其實手板模型一開始嘅入門咧，即係個門檻已經係比較高噶啦。可能一個零售價本身定嘅時候咧，合金做嘅可能係可能比如車可能一百幾十蚊，手板嘅可能已經係兩三百蚊或者三四百蚊。咁變咗其實一開始已經定嗰個價值已經高咗噶啦，手板。咁但係你話炒賣嘅情況咧，就依個係之後嘅玩家個市場嗰個因即係自由市場啦。咁呢個有陣時合金車你幾十蚊都可以炒到幾百蚊，甚至一千蚊，甚至幾千蚊。咁所以依個就唔係好牽涉嗰個生產嗰個方式，係牽涉嗰個供應與需求嗰、那個原因嘅啫。係啦， 咁其實即係玩具嘅學問都真係好大啊。 係。 咁咧啊，不過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介紹翻我哋聽日咧，星期四嘅節目咧，就有啊星期四嘅主持啊鄧達之啦，同埋黃惠康醫生咧，都係佢經常嘅 partner 嚟嘅，就會講一路走好疫情路啊，咁應該就係講喺疫情裏邊咧點樣面對呢、這個即係好多壓力噶嘛，點樣面對同埋走得好啲啦。咁最後咧，我就揀咗首咧同車有關嘅歌啦，即係嗰套電影咧，裏邊就有架電單車嘅，成日坐電單車，《天若有情》袁鳳英嘅，咁希望大家中意啦。咁我哋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啦，咁亦都多謝曬 Vincent 喺電話裏邊同我哋做節目，好啦，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与本台立场无关。 愿两我也不讲半句，此刻生命在认罪。过去你曾沉过，某天失去你的声音。落日远去，任期望留住青春的一刹。风雨思念，此生梦里。总会有唏嘘，若果他知此心得开与你，那般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进消失了的空间。请你归来，再会。